察，读一段文章，感受一种心情。下面就让我们走进品读十分。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品读十分。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我是小丹。 从今天开始，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推出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欣赏节目。今天请欣赏李娟的散文《喝酒的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李娟是一位很有个人风格的新疆女作家，很多人认为她具有超人的天赋。李娟1979年出生于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七师123团，这个团位于塔城地区乌苏市车牌子镇。她1999年20岁时开始写作，曾在《南方周末》《文汇报》等开设专栏，并出版散文集《九篇雪》《我的阿勒泰》《阿勒泰的角落》《走夜路请放声歌唱》《阳道三部曲》《冬牧场》等散文集，曾获人民文学奖、上海文学奖、花地文学奖、天山文艺奖、朱自清散文奖等。李娟曾有过一段在阿勒泰山区跟着母亲做裁缝、卖小百货，和牧民一起转场的短暂经历，这些生活都被他写成了散文。此后他曾到乌鲁木齐打工，做了一年多流水线工人，然后在杂志做编辑，在广告公司做文案。2003年作为公务员在行政机关工作，2008年辞职后专业写作至今。从今天起，我们在文学我欣赏单元为大家介绍他的一系列散文，这些散文都收在散文集《阿勒泰的角落》中。阿勒泰地区属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伊犁哈斯克自治州，位于新疆北部。阿勒泰这个名字源于阿尔泰山，境内著名景点有阿尔泰山、萨吾尔山、喀纳斯湖等。今天我们就一起欣赏李娟的散文集《我的阿勒泰》中的《喝酒的人》。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酒鬼石和思到我家店里打酱油，真是令人惊讶。我妈问他，为什么不是来打酒的？他回答得挺痛快，2000年了嘛，喝酒的任务嘛，基本上完成了嘛。可是才过几个小时功夫，这家伙又来了，他把我们家门一脚砰的踢开，头发蓬乱，外套胡乱敞着，上面扣子一个也没有了。他绕着很复杂的曲线走向我，把手里的瓶子往柜台上重重一顿，又来打酱油。我一直都想不通酒到底有什么好喝的，我开始还以为他们酗酒是因为想要打发无聊，一堆人凑在一起借酒装疯可能会很热闹。可是后来我又发现还有很多人都更愿意孤独地喝酒的，比如杰恩斯别克偶尔会悄悄地进来，让我们给来一瓶二两装的二锅头，靠着柜台慢慢地享受似的啜着。冷不丁一有人进来，就迅速把酒瓶盖一拧，口袋里一揣，然后若无其事地和来人打招呼，耐心地等着对方离开，然后又继续掏出来享受，像是一个馋独食的孩子一样。显然酒带给他的乐趣肯定不是我一直认为的那种通常电视剧和小说书里才会解释出来的麻醉呀、逃避呀之类的说法。更多的人是只让我们给斟一杯散酒，接过来就一饮而尽， 然后咂着嘴付钱，满意的离去，掀开门帘大步走进外面的寒冬之中。那样的一杯酒我们卖5毛钱。我喜欢这样的喝酒的人，我觉得他们真的把酒当成一样好东西来品尝。酒在他们那里最次也是一种驱除寒冷的必需品，而不像那些群聚拼酒的人，又唱又跳又喊又叫的，喝到最后估计给他上点白开水他也无所谓了，甚至分不清了，照样兴奋的要死。我觉得他们不珍惜酒。还有另外一类酗酒的人，占了喀无图酒鬼中的大多数，总是在以一种非常可怕的可以称之为精神的态度在酗。他们狂饮烂醉，大部分时间却是沉默的，而且毫无来头的固执，鄙夷一切稍有节制的行为。他们喝酒的状态与程度往往有一定规律可循。在柜台边站着喝或者坐着喝的人，可能刚刚开始喝或只喝了一瓶，盘腿坐到柜台上喝的，一般来说2瓶已经下肚了。至于高高站到柜台上面低头顶着天花板的，不用说已经喝到第3瓶，假如喝到第4瓶的话，就全睡在柜台底下了。当然也有例外，比如加纳尔喝过4瓶，是一定会踩着墙头上房顶的，而密列提喝到第4瓶，通常会跑到河边从桥上往下跳。至于其他的洋相就更多了。 我们是裁缝，所以我家挂着一面全村最大的穿衣镜，每天都有各种各样的酒鬼从村子里各个角落集中过来，站在那里轮流照镜子，每个人还随身带着梳子，一个个沉默着没完没了的梳头，真叫人受不了。乡政府的秘书马赫满喝醉一次就到我们家定做一套西服，还很认真地讨价还价，而他平时穿得很朴素，甚至很寒碜。我想想要一套新衣服肯定是他长久以来不可能实现的一个想法吧。还有河西的巴韩，每次喝醉了就挨家挨户还债，而我们这里的电老虎塔什肯喝醉了则是挨家挨户收电费，收完电费后再跑到房子后面挨家挨户的去掐电，我们毫无办法，只能点着蜡烛生着气等他酒醒后来道歉。通常在道完歉接好线后，他还要再讨一杯酒喝了才走人。塔什肯带的那个小徒弟也是一个小酒鬼，这个小伙子不知为什么给人的感觉总是怪怪的，也说不上具体哪个地方怪，反正就是有个地方不对劲儿。我是说他那么大的人了，但脸上总是很自然很强烈的留意着一种孩子才有的神情，有点像天真，对，就是天真，很无辜很简单的那种天真。真是奇怪，他到底哪里和别人不一样呢？眼睛鼻子不都是那样长着的吗？于是每次他一来我就留心观察，后来发现的确如此，尤其是当他张嘴一笑时，这种天真就更强烈明显了。他笑完一闭上嘴，那种天真就立刻荡然无存。我再进一步观察，再进一步观察，终于明白了，嗨，什么天真呢？他嘴里缺了2颗门牙。不用说，肯定是酒喝多了跌掉的。塔什肯说他的这个宝贝徒弟10年前就在随他跟师了，跟到现在除了酒什么也没有学到手。也的确如此，这家伙帮我家接个小线头还被电得龇牙咧嘴的。不过他会修电灯开关，我家的电灯开关有一段时间有了问题，连续拉5、6下灯才亮，他过来修了一下，修的只拉3、4次就可以亮了。可能每个村子都会有这样一帮小伙子，还没熬到可以死心塌地的去老老实实的种地的年龄，又没有勇气闯荡一番，便天天哼着被译成哈文的汉族流行歌，成群结队的四处混酒喝。他们七嘴八舌的围攻我，妹妹不行啊，我们实在没钱。等喝得差不多了就说，嫂子，我们真的没钱。等彻底醉掉以后，我也就被叫成阿姨了。只是叫人奇怪的是，既然他们没钱，为什么我还会把酒卖给他们呢？我一天到晚硬是被酒给熏糊涂了。 我家柜台下面的一个角落里，至今还扔着一大块无法处理的宝贝，其中有5件皮夹克、好几顶皮帽子、几根马鞭、1副皮手套、2、3个手电筒，还有一个摩托车头盔，一大堆匕首，一大叠子身份证，一个户口簿，数不清的手表。 但是里面有一半的都不能走了。更可笑的是还有一双皮鞋，全是赊账的酒鬼随手抵在这里的，估计酒醒后就忘掉了。更可惜的是晚上，那些人也不知道哪有那么大的毅力，冰天雪地里硬是能连续敲几个小时的门。他们越是这样，我们越是不给开，我们越是不给开，他们越是要坚持到底，不气不馁，不烦不躁，一直叮叮咚咚敲到天亮，就回家睡觉去了。一觉睡到晚上，吃饱了饭再来接着敲，经常是干活干到半夜，一出门就给门口堵着的东西绊一跤，低头一看，又一个醉趴下的，不知在冰天雪地里倒了多久了。于是赶紧把他拖进屋子，拖到火炉边搁着，让他自己醒过来，自己回家。可气的是，这种人醒了以后，往往第一件事就是要酒喝，根本不为自己刚刚捡回来一条命而稍有后悔。奇怪，为什么要喝酒呢？酒到底有什么好喝的？那么辣，而且还得花钱。我妈就有点瘾，平时吃饭，一有好菜就让我们给斟一杯。有时候我外婆也会主动讨一小口喝，就我怎么也喝不习惯。我妈说，她年轻时在兵团的时候，他们姑娘排每天都会在地里干到好晚才下工，一回到家骨头都散了似的，浑身酸胀。为了能够睡个好觉，保证第二天的精神，于是一帮子姑娘们就逮着酒瓶子一人猛灌一口，再昏昏沉沉上床睡觉。于是时间一久就上瘾了。至于外婆，我想大概也是一个原因吧。艰苦的生活太需要像酒这样猛烈的，能把人一下子带向另一种极端状态的东西了。 尤其看到那些喝醉了的人，眼神脆弱又执着，脚步踉跄，双手抓不稳任何东西。他们进入另外的世界了，根本不接受这边世界的约束，甚至生命的威胁也不接受。就觉得酒实在是太神奇了，温和的粮食和温和的水通过一番什么样的变化呢？最终竟成了如此强烈不安的液体。当我们一日三餐吃着这些粮食，喝着这些水，温和的日滋夜补，谁知道他们在我们身体内部，在更为漫长的时间里又进行着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当我们一日日老去了，身体被疾病打开了各种各样的缺口，当我们拄拐蹒跚地走，神智也渐渐模糊了。人的一生是不是也是一场缓慢的酗酒过程呢？我突然想到一个词，殊途同归。哈哈，世界太神奇了，不会喝酒也罢。对了，我所知道的汉族人喝醉酒的话就很没意思了，通常的情景只会是两个人面对面跪着，没完没了的道歉，然后再抱在一起痛哭。额外说明的是，喀乌图平时没有什么汉人，这些都是夏天来打工的民工，帮助盖喀乌图寄宿中学的新教学楼。还有那个一干完活就跑到我们家店里串门子的小黄，平时好好的一个小伙子，一喝醉酒就哭得一塌糊涂，非要认我妈为干妈不可。我妈只好答应他，但到了第二次喝醉，他还要再认一次，认完了就抱着我哭。呵呵，我妹真叫人心疼，呜呜呜，小小年纪就死了爹。我很生气，因为我爹还没有死。 好了，李娟的散文《喝酒的人》我们欣赏完了。李娟的散文多取材于她在新疆的生活，很多散文作者都是从生活中取材，但是李娟的特别之处在于她能在最普通的生活中发现一些有趣与悲凉相互掺杂的东西，然后用非常朴素平实的语言表达出来，完全没有无病呻吟、无故拔高的散文通病。这种能力经常被评论家认为是一种过滤生活的天赋。品读十分继续播出，在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莎士比亚的剧本《温莎的风流娘们》改编的戏剧故事。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再说一无所获的男人们走下楼，大家一个劲儿地埋怨福德先生，说他发神经。埃文斯牧师说，你有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好太太还不知足，